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594集。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他。开门的是程木，屋内秦冉一手搭在桌子上，一手拿着个白瓷杯，正略带着不耐地抬头看向门口，几乎没有任何防备的就看到了门口那个半小时前还碎碎念着的让他好好穿上外套的人。他刚起的情绪忽然间沉默了。程俊手上拿着手机，正看完手机上的消息，看向屋内的方向，脸上是一贯的高深莫测。屋内坐着的那个满身透着不太爽气息的女生也正面无表情地抬头看她，两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反而是开门的程木，他顿了一下后才往后退了一步，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挺奇怪地挠头道： 哎，俊爷，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今天不是要去见孤狼吗？ 程木的声音终于打破了沉默的气氛。程俊反应过来，他往里面走了两步，才抬头眉眼温和地看向程木： 出去。 哦， 程木一句话也不敢多说，直接带上门出去。门外，程木带上门之后，慢一拍的脑子终于反应过来，程俊今天九点是跟孤狼见面。包厢内，程俊沉默半晌，才尝试着往前走了一步。 你饿吗？ 秦冉的脑袋这会儿也转不过来，他印象中的那位 F 州大佬上位的过程极其艰难，血腥残暴，跟他认识的程俊完全是两个样子。眼下这是什么情况？程俊就是跟他打贵家的那人？秦冉抬手把杯子中的水一饮而尽。难怪之前在程家，他突然会觉得他的出手有一瞬间的眼熟。他把茶杯放在桌子上，抬了抬下巴：你先坐，我们聊聊。你今天找我是要干嘛？原以为 F 州大佬是查到了自己，可眼下对方是程俊，那就不可能是查到了自己啊。 合作。 程俊看了秦冉一眼，看到他脸上情绪还算平静，也没有坐到他对面，顺势坐到他的身侧，拿起茶壶给他空着的杯子里倒了一杯水。 冉姐，先息怒。我是看到巨鳄跟明家人联手，怕京城这边出问题，才想要找孤狼合作。 程俊看着秦冉拿起杯子抿了一口，这才压下了内心的情绪，缓缓开口： 巨鳄是故意在钓鱼？ 1295大佬感情好是出了名的，眼下秦冉是孤狼，那巨鳄就绝对不会站在明海那边帮他。 嗯，也不算钓鱼，他想要明海手里的海上通行令。 秦冉现在还在有些发飘的状态，跟不上程俊的思路，只是随意的应着。知道秦冉是孤狼那一刻起，程俊就知道京城的事情简单了。与此同时，脑子里很多不明的线瞬间也解开了。在云城，消失一年的孤狼谁的单子也不接，偏偏就接了他的，还有后来陈温如的事儿。孤狼原来就是网络高手，这样一算，是秦冉也不是那么太令人意外了。 我准备解决完明家的事情，就金盆洗手了。 程俊往前凑了些，眉眼温和地看着他，医生开口解释： 本来打算去接管老头子 M 州的医学组织。 他细细地解释道。秦冉回过了神： 接管医学组织？就你一月一次的手术？ 那时候我在争 F 州的继承权，没有时间做这些，但跟老头约定了一月至少一次手术。 程俊解释道。 后来即便是去云城养伤，他也遵守这个约定。青染低头再次喝了一口茶。 算到你是帮居恶的那个 Q， 他没算到你是孤狼。 程俊的腿微微搭着，伸手随意地翻了翻菜单。 你今晚要跟我说的就是这件事？ 也不完全是。青染抬头有些含糊不清地说道。他看着程俊有些恍然，他原本都觉得自己活不过19岁的，谁知道第一次是因为顾西池误打误撞救活了他。陈淑兰死后，他觉得自己再没有念想了，谁知道又出现一个程俊。就20年7月，你记得在贫民窟跟人打过一架吗？秦冉原本觉得他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必定是跟 F 州大佬不死不休或者谈判的场面，或者这件事永远也不会说出来，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轻松地说出来。程俊的手猛然顿住，有一瞬间哽住，声音都略显颤抖。 你那是 顾西池那时候说完，他就查遍了 M 州的人，唯一没有想到的会是自己。秦冉双手环胸，摸着下巴看程俊。这样吧，你让我打回去。程俊有些说不出话，他很早之前就在想，如果早一些遇到秦冉，在那场大爆炸案发生前，或者哪怕是多一年也好。谁知道他们在那个时间段就遇见了。他有些庆幸，庆幸自己当初选择帮郝队查了一桩案子。他伸手把人揽进怀里，声音有些哑，低头亲了亲他的发梢。 是我不好，你随便打。 与此同时，常宁给秦冉打了无数的电话，发了无数的消息，但都没有动静。他偏头询问属下， 眼线查到什么消息没？ 属下摇头， 我们不敢接近，不会出事吧？ 巨鳄在一边，他拧眉道， 不行，我得去看看，我大兄弟长得那么好看。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